圣咏集第97篇。上主为王，愿大地踊跃，无数的岛屿也都要欢乐，云彩和黑暗将它团团包围，正义与公道支持他的座位，烈火在他前面先行，焚烧他四周的敌人，他的闪电照亮尘寰，大地一见站立摇撼。面对上主及普世的主宰，大山要像蜡烛一般溶解，苍天宣扬他的公道，万民目睹他的光耀。愿所有拜偶像以邪神自夸的人受辱，愿所有的神祇都俯伏在他面前叩首。上主，因你的审判，西翁听见了便喜笑，犹大各城高兴欢耀。上主，你在普天下是最尊贵的，你在众神中是最崇高的。上主喜爱那恼恨罪恶的人，保护虔诚人们的生命，从恶人手中拯救他们。光明已升起，照耀着一人，赐喜乐于心地正直的人。艺人们，请因上主而欢心，并请你们赞美他的圣名。